一位在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2周年，外国的进步人士向敬爱的金正同志发来了贺电和贺信。发来贺电和贺信的有墨西哥劳动党全国领导人、墨西哥人民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保加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名誉主席、伊朗伊斯兰教联合党副总书记、埃及自由社会主义者党副主席等。他们在贺电和贺信中指出，伟大的金正日同志高举主体思想、先进思想的旗帜，领导朝鲜劳动党从胜利走向胜利，为时代和革命建树了不朽业绩，并表示最衷心的祝愿金正日同志在领导主体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宝贵事业中取得更大的成就。